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我们的会中姚弟兄为我们给出公众演讲。他的讲题是人生就是这么短促吗？人生就是这么短促吗？姚弟兄请。 我们初上学的时候，老师有教导过我们熟背啊一句谚语，然后呢这句话老师可能天天都说，爸妈呢也天天都在讲，那这一句话你可能记得，就是宜春光阴宜春金，春金难买春光阴，就是说时间和金都是昂贵的，但是呢金钱财却不能够买时间。许多人都把这句话呢背得滚瓜烂熟，可是当他们离开学校之后呢，出来社会干活，就把这一句话没有再牢牢的记住，没有深深的体会这一句话的意义了。他们对财富、对名声、对权力呢，终身穷追不舍。到了年老的时候，失去了自己的健康，失去了美满的幸福家庭之后，才体会到这些东西，财富、名声、权力，只不过是过眼云烟，不能让人满足，反而呢，令人忧愁。他们就想从头来过，但是呢，他的人生所剩下的时间已经不足够了，没有好几年可以从头来过了。那这就说明一件事实，即使人有一亿万万的钱财，也无法买回年轻时候的青春和精力。那么在永恒的时间中，永恒的时间中，人的一生70年、80年，只不过是一滴水、一粒尘，非常的有限。那么，在人看出没有人能够实际延长人的生命的时候呢，人类就开始从宗教方面呢去探索。他们想知道宗教是否能够有办法让呢短促的人生延长？结果如何呢？几千年来，差不多所有的宗教都主张有一个不死的灵魂这个教义。许多人都因此就相信了灵魂不死的道理。天主教他们的百科全书说，魂是天主所创造的，在创造人的时候，在人成孕的时候呢，就进入了体内。回教又怎么说呢？他的观念就是魂与身体是同时产生的，魂有自己独立的生命，灵魂与身体的结合只是暂时罢了。这是回教的观点观念。佛教、印度教却相信转世投生， 那这种灵魂不死的交易，有真的能够满足人类渴求要活得更长的欲望吗？看起来是没有的。世人还不是继续坚持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和生活方式吗？我们大家留意一下，当几十亿人活在地球上呢，这几十亿人当他们没有办法从宗教得到满意的答案，那么他们就宁愿在这个短促的人生大大的满足自己的和家人的欲望，他们宁愿相信自己，他们知道宗教讲的都是随便讲罢了，不能够完全相信了，所以他们就各自呢创造自己的商业帝国，贪婪无厌，导致今天的地球遍体鳞伤，四处污染，冰山溶解，失控的森林大火，动物海洋生物呢因为过度的捕猎都面临绝种。由此可见，当宗教没有办法说明说服人为什么人生是为何这么短促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世界呢深入一个很混乱的情况了。宗教只是说了又说，说了又说，几千年都是还是这样，有灵魂不死，那么这个交易就大大影响了人类的活动、终身的人生观和他们的信仰。我们也可以看出吧，人就是看到生命是这么的短促，头20年读书上学，20岁、30岁、40岁、50岁，这50年有一点机会经历青春，50岁过后呢就开始衰老，60岁、70岁已经是没有什么好的健康了。所以在这50年的时候，20岁到50岁左右呢，追求追求很多的东西。有些国家以前呢，你是一位大学毕业生、学士，很满足了。但在这些国家，今天呢，学士不好了，不够了，要硕士，然后又要读到博士。博士还不够，要双博士，这样才好。以前有听到百万富翁呢，哇，很好了。现在呢，百万富翁不行了，人要成为亿万富翁，这才好。所以你看，在这几十年的时间呢，人因为在宗教方面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为什么人生这么短促呢？他们就争先恐后呢，在这短短的几十年呢，争取很多很多他要的东西。其实圣经却清楚地指出，灵魂不死、轮回等这些交易都是错的。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说有灵魂不死。圣经反而解释说，人死后他就马上的归回尘土，他毫无知觉。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呢，他没有故意特意在人的身体里面呢另外创造了一个魂，以便人的身体死了之后呢，这个魂就跑出来，能够离开身体，永远的在另外的一个地方活下去。请看传道书的9章，我们来看看传道书9章第5和第10节好吗？ 这是圣经谈到人死去的情况。传道书九章五节说，活人知道自己会死，死人却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再也不会得到任何的回报，因为他们都会被人遗忘。留意第五节说，死人什么都不知道。然后第十节说，只要是你的手能做的事，都要尽力去做，因为你一旦进了坟墓，就没有工作，没有计划，没有知识，没有智慧。真的是很清楚啊，一目了然啊，告诉我们死者的情况呢、啊、就是这样，从尘土来就归回尘土，没有生命。那既然人是上帝耶和华上帝所创造的，那么今天绝大部分的人都想都渴望延长短促的生命，那么难道耶和华上帝对于这个难题就束手无策吗？请读使徒行传的二十四章，使徒行传的二十四章十五节，经文说，我跟这些人对上帝怀有同样的盼望，就是真义的人和不真义的人都会复活。原来圣经呢就有应许，上帝会使许多死去的人呢复活，这是不是凭呢空想象呢，无根无据的一句话呢？值得相信吗？那么在基督教里，复活就是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基督教的根基，是其中一样呢，就是复活。如果复活是虚假无实的，那么整本圣经就不能够相信了，因为复活是它的根基教导之一。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真的有在很多人面前把死去的人复活。有一次在一个城称为那印城，有一个寡妇，这寡妇呢只有一个儿子，失去了丈夫，现在呢他又失去了这个唯一的独生子，他很伤心。那么耶稣知道之后，就在众人面前把这个独生子复活过来。你看看路加福音的第七章，路加福音的第七章，我们看十二节的经文好吗？十二节说，耶稣走进城门的时候，刚巧有人抬着一个死人出来，死者是个独生子，他母亲又是个寡妇，城里有一大群人陪着他。所以耶稣复活独生子的时候，有一大群人看着。那么按照以前，也按照今天呢，法律的要求，如果在法庭里面呢，有一大群人看到一件事情，讲出同样的一个故事，你说法官承认接受这个证据吗？肯定的，一定会接受这个为证据。所以这项说法呢，耶稣把死去的人被复活过来，在甚至今天法律上的角度来看，肯定是真实为被法庭所接受了，因为它是真真确确的一件事情。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呢，耶稣 复活人的这件事实是非常值得我们相信的。那么耶稣也有应许，也有应许呢，就是以后在地球上他会把死去的人再次的复活过来。那如果人已经死去了很久是吗？我们也知道他的身体被埋在泥土里面早就已经腐烂了，早就已经化为尘土了。那么上帝怎么样呢把死去的人复活过来呢？既然上帝能够把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创造出来，那么他也肯定能够再一次把死去的人一个一个一个逐个的再一次的创造出来，符合理由吗？已经他成功的把人创造过，你要他再次创造肯定是更容易更没问题。这不是天方夜谭，或者是人呢想象力很丰富，也不是说一项呢没有科学证据的说法。复活也是相当科学，不要以为是天方夜谭神话。以前在我的时候呢，读到中学，老师还没有教导我们遗传基因的这一些东西 DNA。 不过现在呢，看起来在初中学生呢已经开始学习细胞的遗传基因基本的科学。那么通过这些复杂的 DNA 基因呢，我们每个人在母亲的胎里的时候，母胎啊，那我们的皮肤的颜色啊，眼睛会是什么颜色啊，头发啊，以后是秃头还是很浓头发的人啊，肥啊，矮啊，矮啊，瘦啊，高啊，这些在母胎里面呢，通过基因早就已经被肯定被确定了。那谁发明遗传基因的呢 DNA 这么复杂的东西？我们知道是人类的创造者耶和华上帝。那么他能够创造这么复杂的遗传基因呢，肯定一个人从头啊到脚的特色，他当然也能够用同样的方法把人复活的时候再一次给回他同样的基因 DNA， 让他跟原本呢以前呢一个人的性格一模一样，再次创造人，或者是说把人复活了。人对于人自己身体的构造可以说是越来越清楚，以前是模糊不清。现在举个例子呢，说明人对自己身体已经有更多的明白。我们手上都有手机是吗？新的一些手机呢有这个功能，能够把你的脸呢识别。你要开手机的时候你不用输入密码是吗？你把这个照相机呢对着自己呢，他认得出是你哦，他就开机。你是照别的人不开机， 有时候你戴了黑眼镜，哎，他也能够知道这是你的哦。你长了一些胡须啊，哎，也知道还是你，他开机。你假假的拿一张照片呢、啊，你放在前面呢，你拿自己的照片放在这个照相机里面，你认为会他开机吗？很多手机都不开机，他知道这个是你的照片，不是你的真人，你欺骗不了他。这说明什么呢？那说明啊、哦，人能够对自己的构造越来越清楚了。难道耶和华上帝不能够把人重新创造，把我们的个人的特征呢，一模一样的给回我们吗？所以这是非常符合科学研究圣经，对复活圣心的人不是迷信，他们是其实有对上帝很大很深的信心，他们所相信的东西的复活完完全全符合科学。当我们细查圣经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知道把人复活是上帝的旨意之一。当人被复活之后，许多宗教都说啊，人呢，好人就去天堂，这正确吗？不正确。我们推理一下，上帝呢，他说地球是人类的家，当他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是把他们置放在哪里？在伊甸园。伊甸园在哪里？在地球。那么如果亚当夏娃没有背叛，没有不听话上帝，如今这两个人应该还是继续活在那里地球上，我们可以跟他交谈。因此我们看出地球是人类的家，上帝要人永远活在地球上。因此以后当上帝把死去的人复活过来之后呢，服从上帝的人都会在地球上永享完美的生命。那为什么我们会讨论到复活呢？为什么我们讨论人复活后会在地球上永活呢？因为有了复活，这样的生命才有真正的意义，人生不再又苦又短，人生可以永活在地球上。那么我们也想再次的总结一下，复活是真实的吗？当然是真实的。而且我们要问自己，复活刚才我们说是由谁来做啊？由谁来做？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由上帝来做。所以复活是真实的。在当今地球上有800多万的耶和华见证人，我们通过仔细的研读圣经都明白了，人生不是这么短促的，我们找到人生的意义。那么所罗门王呢，也有在圣经里写下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那就是传道书12章13节的经文，请看传道书12章13节的经文，所罗门说：“这一切你都听到了，结论就是， 要敬畏上帝，遵守他的诫命。人的义务全在于这一点。所以我们从这一句话得到很大的启迪哦，做人哦，有义务哦。这个义务是什么呢？遵守耶和华上帝的诫命。当我们遵守他的诫命的时候，除了以后他会记得我们，他会将我死去的人复活过来，除了这个之外呢，目前呢，因为我们有遵行履行我们的义务呢，如今我们还是能够过一个很快乐的家庭生活。我们能够成为800多万呢，一个充满爱心组织的一成员，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荣幸。那么人的义务呢，要遵行上帝的诫命是吗？当然有许多的人，包括魔鬼撒旦呢，不喜欢我们遵行上帝的诫命，不喜欢我们履行我们的义务，他要把我们的这个友谊呢加以的毁灭。人肯定会受到考验，在信仰上肯定会受到考验。那么有一位新闻记者呢，在1951年他就写了这本书，书名为《人间地狱》，描述耶和华见证人在捷克呢一个工厂的苦工营的情况。这两天是下雨是吗？如果你站在外面淋雨呢，你能够忍受多久？你家里有冰箱是吗？有一个小的能够结冰的格子，你把手心伸进去的，你能够顶多久？那结冰的小箱，那个温度是0度啊，它会结冰。当时在这个苦工营呢，因为我们弟兄中立，不要为苏联的政府建造任何的可耻武器，他就把我们的弟兄罚他们站在-30度的情况，然后用水在他们身上泼去。弟兄们就没有妥协，复活让他们谨守上帝的诫命，谨守他们中立的立场，不制造武器来伤害别人。那么我们也学到，复活让人能够在很严峻的考验之下保持忠贞。所以复活呢，是的确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其中之一的教义。当我们看出人生不是这么短促，我们就会谨守上帝的诫命。那因此我们鼓励各位弟兄姊妹要紧紧的相信圣经的这个主要的教义，复活。有了它，虽然我们会被人打击，有时候自己会生病，也会被病痛所打击，但是呢，我们因为深信复活，我们就不会放弃对上帝的忠贞，我们不会为了目前而活。那这一切的努力都不会枉然了，因为不为今生而活的敬拜者，日后都会永居在地球上的乐园里。